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 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要从竞技的角度，让朋友们更多的去感受一下科学健身和科技发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那刚才通过我的这个前面的一个介绍啊，相信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了。我们更多的看到这个科技发展在体育运动当中的呈现，其实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它是通过我们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有一定的体现，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在竞技赛场当中的这种体现，给这个运动员，给各种比赛带来的这些影响，也让我们看到了体育它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是不是严老师？ 确实是这样子的。 嗯， 其实我们讲这个话题呢，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的，我们首先是从认识的角度开讲这个问题的。其实我们从认识的角度呢，它的背后呢，它可以达到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人的行为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说你对这个事物的认识可能决定了你后续呢你怎么去做的问题。所以说呢，我想呢，我们对健康的认识也好，对运动的认识也好，就像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 对。 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从健康的角度，从运动的角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我们在后续呢，在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更理性。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种科技的进步呢，它给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带来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把一些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直观的感觉变成了可视化的 数据化的 和数据化的体现。 对 啊，你比如说像我们手机当中的一些 APP， 马上你就知道你走了多少步，甚至呢你的走的轨迹，这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对，又或者说是我们可以跟着手机当中各种运动软件， 对， 跟着它一起去练习啊，就方便了大家的健身生活嘛。 对， 对，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在过去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像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如果从竞技体育角度来看的话呢，我想很大一部分的听众呢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嗯 啊，那么这种存在呢，直接的体现就是我们会看到运动员的成绩在不断的提高。 对， 你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100米的记录就是10秒12，现在就9秒几了。 对，10秒12、啊、现在估计前八那 都进不去了。对。对。还有一些你像跳高呀，还有那各种各样的运动的项目里头呢，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运动竞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而这种不断的提高呢，又源自于呢，比如说现在5G 的产生，还有高清的这种电视技术的这种更新迭代。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使我们在 观看这个竞技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身临其境的感觉呢越来越强了。我想呢，就像2022这个冬奥会呢，一定呢会有一个全新的给我们视觉的一个盛宴啊。我想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竞技体育呢和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广大的听众可能在这个方面呢会有直观的感觉。 对， 但是呢，从竞技体育的背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运动员的成绩为什么有这么快的提高啊？那么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能够有条不紊啊？等等的这些，其实这个背后呢，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呢它最核心的部分。 嗯 啊， 对， 我想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说从这个话题呢可能能够体验到的。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呢讲的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看运动健身与科技发展，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竞技体育这个话题上来讲这个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一个呢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一定是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要追求呢运动成绩的最大化，他要挖掘人的运动的极限，然后呢不断的在比赛当中呢创造出呢更加优异的成绩，而且是在比赛当中呢来分出胜负的。我想这是竞技体育呢最核心的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外在的一个体现。那么从它本身的这个组织形式上来讲呢，你比如说它涉及到呢选材的问题、训练的问题、竞赛的问题，还有竞赛管理的问题。所以你像它这个竞技体育，它的背后呢，如果说是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讲呢，它实际上呢除了我们能够看到它就像看表演似的能够看到它外在的这些以外呢，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背后呢它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运动训练过程当中的科学化的问题， 对， 包括它的科学技术的支持的问题。 嗯，那刚才我们听杨老师和大家提到的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学健身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从竞技的这个角度呢，它的这个体现往往是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又或者说是运动员他们在取得最终成绩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又一次突破了人类的极限。但是就像刚才杨老师也谈到的，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层面其实是一种最终的呈现，但是像比如说运动员前期的选材呀，还有他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如何进行训练的，以及在运动竞赛的过程当中这一环又一环他们的这个筹备啊，以及在这个竞技体育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啊，科技的含量是非常重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运动员选材上和大家去简单的说一说吧。就是我印象中之前严老师也提到过，就比如说看一个这个体校的孩子他是不是具备这个未来在这项运动当中有更好发展的这个潜质呢，一方面我们是看一看他是不是具备一些这项运动所需要的能力潜质，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看一看他这个家族遗传基因方面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之前也说到的测骨龄啊，这些其实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来，这就是在运动员选材当中很重要的科技的一种体现嘛。 确实是。你比如说这个运动员的选材呢，最早呢就像刚才孟莹讲的，这是占有最大比重的，比如说就是通过人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这些基本的指标啊。你比如说形态，那你像人体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外在的，比如说身高体重啊，那这里头呢可能就牵扯到呢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父母，甚至呢他更早一些的爷爷奶奶。因为这个你看现在我们比如说像女排有很多，你要看他们的背后，其实他们的父母都是跟运动是有关系的。 对。 第二个呢，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呢，它在身体的形态机能和素质呢 都是有差别的。 对啊，举重运动员和体操运动员那个身体形态一定是差别很大的嘛。 对， 我们在比赛当中就能够看出来。 所以你看最早的选材呢，就是根据这种形态机能和素质啊，然后呢他通过大量的在某个项目的这个运动员群体当中进行了数据的采集，然后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最后归纳出了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形态机能和素质的一些最基本的参数，然后拿它呢作为一个标准，然后呢就去测，包括你像刚才孟莹提到的骨令啊，因为骨令呢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讲人有心理年龄，有生物学的年龄，实际上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还讲到过，也还有力量年龄。 对， 所以每个人呢不同的年龄段呢从一个人来讲，就是从他的身体发育呢从他的心智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同步的，有的时候呢是有差异的啊。那你像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个骨骼钙化的过程，主要是在骨头的长骨的两个端点上，它有一个软骨，它叫骨厚啊。那这个部分呢它是不断的在钙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骨令呢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人呢可能最终呢他能够身高呢可能是发展到一个多大的程度的一个可参照的指标啊。我想呢到现在呢实际上呢在竞技体育领域当中呢还有呢由于这种分子生物学的不断的演进和遗传学的这个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不断的进展，那你像现在呢人们就从基因的角度呢来进行运动选材 啊， 那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有你像北体大呢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工作，现在有些研究室呢还有专门的运动员的基因库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基因的方式呢可以呢作为选材的一个更精细化的依据。 对 啊，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啊，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优秀的运动员他是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序列，那我在测序的时候呢如果你接近他的这个序列的话呢，那可能你的这个后期的这个成长你就具备了这种潜质， 我就有可能也成为优秀的运动员。 但是能不能成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员的成长呢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就是训练， 这自然的就带到训练当中了嘛。你前期哪怕底子再好，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或者说叫雕琢的话，你也未必能够真的就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是走上这样专业的竞技道路嘛。所以说在运动训练当中对于科技的需要其实我觉得可能就要更重要了。 那当然是了、那你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初出茅庐的一个孩子选材他有这样的天赋，那你一开始怎么去练啊、然后呢随着他的年龄的成长你怎么去练，然后当他有了一定的成绩你怎么去练，其实在每个年龄段都存有这样的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对， 那么从运动训练来讲的话呢，人们也是从经验式的慢慢的呢逐渐过渡到呢经验加科学。 对，我相信严老师这个应该要比我更熟悉，就是以前我们说运动队的训练啊往往都是老教练带新教练、然后带这个队员们，有点像是这种就像您说的以经验式的方法来进行训练的，虽然说也会有一些记录，但是肯定不如现在的这种科技含量那么高。 对， 但是慢慢的就发觉了，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队员们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许是比较常见的。 对， 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在这里面是有一些依据可循的。 没错 啊，然后再加上我们说到的这种科技的影响、科技的帮助，以及科技占据的这个比重越来越大。就发觉 是这样， 不能只靠经验，有时候经验它给我们也许带的是一条歪了的路上。 对 啊， 那你比如说像这种科学技术哈，它的这个进步呢，你比如说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你像人呢有视觉、有听觉啊、有嗅觉、有各种各样的触觉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运动员本身他在训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感觉对他练习呢就是特别重要的。 嗯， 对。 那么假如说我是作为教练员，那么我的这种感觉其实对运动员的训练呢是同样重要的。 嗯 啊，所以你看呢，就是再有经验的老中医，除了他对你的望闻问诊以外呢，其实你看现在呢，他还是要借助一些现代科学的技术来帮助他来更精准的判断这个病人的身体状况。 嗯， 所以在运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因人而异，那你这个因人而异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你比如说像刚才孟莹讲到的，哎，这个运动教练员呢很有经验，但是从运动员训练的过程当中，当他从最开始逐渐进入到那种比较高水平的运动员的这个层面以后呢，他的训练的精细化程度就高了。 嗯， 所以这种精细化程度高的前提下呢，那么教练员的这种经验和感觉呢就不能够完全的很精准的给他以判断的来源。 对，不够了。 那肯定不够了。 对。 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你像科学技术呢，实际上它就是人的一种感官的延伸。 嗯。 你比如说视觉，那你像我们以前讲到的望远镜。啊。 让我们看得更远啊。 对。你像现在那个运动训练过程当中的高速摄像。 对。 啊，你像运动员他那个跳水的，他马上就可以把你整个跳水的这个动作呢完全用影像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对， 然后呢他直接呢再反馈给这个教练员，他可以和你过去跳的这个动作比，也可以和最优秀的运动员的跳的这个动作去比，你马上就能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嗯， 但是我们用肉眼用经验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把它判断出来， 因为达不到那么精准了。 对， 对， 所以这个运动训练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也是顺应了运动经济水平的不断的提高的需求。 对， 所以运动员呢他很讲究在细节上。 对，所以其实在运动训练的过程当中加了这么多科技的元素在里面，最终为了体现出什么样的效果呢？那当然就是在运动竞赛当中的一个最终的呈现。 对， 不管是对于运动员也好，还是说对于这些体育迷们来说也好啊，我们最终想看到的，那当然就是不断的去突破人体极限，给大家带来体育的无限的可能的一种呈现。 我想能讲这个呢，确实是这样子的。 嗯， 但是呢，对于运动员来讲呢，既是他们幸运的地方，也是对他们最残酷的地方。 是的， 从竞赛的角度来讲，因为这里头呢，你比如说一个运动员，他比如说从全运会也好奥运会一个周期是四年，那么他在四年的努力的过程当中，可能在竞赛的这一个环节呢他出了问题了。 对， 对， 那他等于是这四年整个他可能的这个努力呢就付之东流了。 嗯 啊，但是呢在比赛当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我印象中呢就是在那个冬奥会，我忘了是在哪一届的比赛过程当中呢，正好是有女子速滑中国运动员， 嗯， 还有两个是韩国运动员，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个国家运动员，在整个那个短道速滑的过程当中呢，按道理来讲咱们国家这个速滑运动员呢他在这个项目上并不是他的长项。 嗯 啊，但是恰恰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前面这三个运动员都摔倒了。 李坚柔吧应该是。 对，他没有摔倒，然后呢 在最后一刻， 对，然后呢他完成了这个比赛。当然这个呢首先呢也是他本身有这个潜质， 那是 啊。但是相比可能那几个运动员呢他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那我想这就是一个偶然的。 体育比赛为什么也吸引大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太强的未知性了。 对， 不到最后一刻我们谁也无法说 对 一定就是谁谁谁取得胜利，或者是一定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对， 这才是大家所迷恋它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对，竞技体育呢尤其是体育竞赛，它的不确定就像孟莹讲的，这个是个特别就是吸引人的地方。 对、 啊、 当然这个运动竞赛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科技的影响。 对，所以你看现在像足球的电子眼， 对， 网球的电子眼啊，还有呢你像现在有很多这种竞赛过程当中，其实竞赛过程当中它的背后的组织管理都是用大型的这个计算机来运转。 对， 你想那么多的运动员他要在不同的时间参与不同的项目的比赛， 怎么能够做到有条不紊？像我们在学校开一个校运会，你要编秩序册。 对， 这个秩序册的编排呢，首先由底下报上名来， 对， 你还要分组，还要按时间去编排。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它不仅是竞赛的部分，它还有居住的问题，有饮食的问题，有交通的问题，有天气的问题， 就是整个的这些配套的 对 相应的工作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繁琐的工作，但是通过科学技术的 参与 吧， 对， 让它可以有条不紊的，并且是非常便捷的， 对， 就都完成了。刚才听杨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看比赛啊，因为杨老师就是在运动员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参与，所以对这方面呢是比较了解的。那我的了解不多，听杨老师介绍完之后呢，我是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尤其是我们在观看各种大型比赛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是什么呀？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刚完成他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很快屏幕上就已经出现他的 成绩。 如果这是跳高，好比说， 对， 他前面几跳的成绩， 对， 以及现在最优秀的这个选手的成绩， 对， 以及这个选手他之前曾经达到过什么样的成绩， 对， 全都已经给你体现出来了。就像我刚才说，虽然我们现在觉得哎，这不是很正常吗？他比完了，这些成绩就应该这样出来。 没错。 但是我们如果去想一想，这放到很早的时候啊，尤其我们如果拿这个奥运会来这样去细数它的话，那可能头几届奥运会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情景？那时候可能转播都不要提，而且等慢慢有了，那也是比如说黑白的转播， 对， 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的实现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呈现，我们觉得哇，这太正常了。或者说我们还有时候会抱怨说，哎，怎么还少一些什么数据啊，或者说对于有一些更专业的体育迷来说，他还觉得这不够啊。 对， 这其实就是一种科技的影响，以及科技对于这个赛事的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而且它可以给你回放，甚至呢可以给出你的画面呢是非常细节的， 对， 甚至可能是360度的。 对， 你作为一个观众来讲，我想2022冬奥会一定会是这样子的。 是的，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0年12月10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引力波报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作为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空间科学实验室挂牌后发射的首颗科学卫星，中国科学院

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继续说一说运动健身和科技发展。今天我们着重从竞技的角度和大家去谈这个问题。我们听到严老师和大家分享了从运动员的选材到训练，科技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就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吧。 我想2022冬奥会一定会是这样子的。 是的， 你比如说几十公里的越野比赛，你怎么可能和运动员一起走几十公里呢？ 对，而且其实像这种雪上的比赛啊，以及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雪车雪橇的这个比赛啊，因为他们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长的。 对， 就说大家可以在旁边去观看比赛，但是我之前看到一些介绍，就说可能是在起点和终点的时候， 对 啊，大家你在这儿看，我说实在的吧，你是有点看头的，你好歹能看见人。 对， 这你要是在中间，就是哪一个位置上，当然我现在不确定，就是人家允不允许这样去看啊。 嗯， 你站在那儿看，运动员真的也就是从你眼前转瞬就即逝过去了，真的是属于看了个寂寞。 你想100多公里的速度嘛， 所以反而不如我们通过这种电视转播， 对 啊，坐在电视机前，或者说就是观赛的时候，它也是有那种现场大屏幕的啊。 没错， 我们通过这个屏幕的这个呈现，反而能够看得更清楚。 对 啊，能够知道运动员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他起点一出发。因为就像刚才严老师说的嘛，啊，这个有就是360度啊，又或者说是像现在这个叫无人机的一些这种 拍摄 啊， 各个角度， 它可以全程追随的这个运动员， 对， 那基本上就相当于它代替了我的眼睛， 对 啊，去看到了更远的地方，然后看得更清楚了。 但是实际上，孟莹啊，在这个背后呢，如果从竞技体育的角度呢，它还是既有它的残酷的一面，又有他的幸运的一面。如果作为运动员来讲，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这么清楚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取得成绩的欢乐， 对， 同时也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失败背后的那种沮丧的和落寞的这种痛苦的神情。 对，其实突然有一种感慨，就是觉得生在这个年代的运动员啊， 对， 既有他们的幸运， 对， 当然也有他们这个加引号的不幸。 对， 因为科技让我们的这个能量被激发的越来越大了，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嘛，在这种竞技比赛场上，尤其是这种国际级别的或者说叫高水平的竞技比赛场上啊，这些运动员的水平其实真的不可能差太多。 对，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心理上的一些体现所影响了你的运动发挥。如果只拿我们这4年甚至说更长时间的这种准备来说的话，谁也不会比谁差。 对，所以你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竞技体育的管理工作。 嗯， 其实这个管理工作呢就变得十分的重要。 嗯， 就是这里头牵扯到呢运动员的管理，运动场馆的管理，运动竞赛的管理。 嗯 啊，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管理的机制，是那么这些底下所有的事情，它可能在它运行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合力就会是最小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是不利于这个事物的发展。你比如说运动队的管理，那运动的管理呢，就吃喝拉撒睡都要有。第二个呢，作为运动员来讲，它不仅是一个训练的对象，其实呢， 他除了身体的这个因素以外，他还有心理的问题， 对， 还有队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甚至这些运动员和他家庭的关系的问题，和教练员的关系的问题，还有呢，大家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有没有共同的价值观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从这个竞技体育的管理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好的运动员，他不单纯是一个身体自然条件优越，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 对， 所以这个管理呢，它里头就包括了人的自然的因素和社会学的因素。 嗯， 所以你像这些里头，就刚才孟宁讲的心理的因素啊，包括人际关系的因素，其实这个在竞技体育当中，他们有很多的学者，包括运动队当中，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员进入到运动队的训练过程当中，来帮助训练的计划的执行。那你像我们学校呢，就有心理老师去参与到运动队的管理工作过程当中， 对， 他们要做运动员的心理的疏导的作用， 对 啊，还有一些呢要观察呢运动员，比如说他不同的气质类型，那么他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教练员怎么去给他这个训练的指令，他能够更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训练过程当中。还有呢，当运动员遇到困难面临挫折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像我们学校那个刘淑慧老师，这就在射击心理界呢是鼎鼎大名的。那你就是他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与到这个射击运动项目的平时的训练，然后到比赛的临场的这个心理的指导的这个工作当中。那他就跟一个老的中医似的，他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运动员的紧张的情绪呢就得到缓解了。其实最著名的一个镜头就是在那个悉尼的奥运会上，陶露娜的最后的获奖， 对， 就和他这个我们这个刘老师呢给他的心理指导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个竞赛的竞技体育的这个管理工作呢，它的背后呢也蕴含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含量，特别是像现在网络和计算机的这个发展。因此呢，就是说在训练的竞技体育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如果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讲呢，那你比如说我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撑我的训练啊，然后呢我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控制训练的过程，其实这个背后在竞技体育当中呢，这都是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来支持它的。那你像从运动训练角度来讲，目前呢有两个大的理论的体系，一个就叫做超量恢复的体系，一个就叫做生物适应的这个理论的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来支持呢训练计划的执行。还有一个呢，你像现在运动员训练过程当中，它的实时的监控啊，像这个原来的这个设备呢，它需要在实验室有严格的实验条件，那你像现在呢就有很多便携式的， 对 啊，还有的呢是无线的， 对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他身体的很多的一些指标呢，我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抓住。包括你像那个生物力学，它用这个摄像的方式来观察运动员的运动轨迹，这样的话呢，确保呢他的这个运动动作是最符合生物学规律的。那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他的发挥。 对， 再比如说像竞赛，我不知道竞赛孟莹你知道有哪些科技的装备能够在 竞赛的过程当中？ 对，就是运动员竞赛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我要去 他服装啊， 对。 这是最能体现的、 就是您曾经说过的鲨鱼皮， 对， 虽然被后面被淘汰掉了、 对，还有像比如说这个速滑运动员、他们身上的这个服装其实也是科技的含量嘛， 对，还有那像他们速滑运动员的冰刀， 对， 他那冰刀是可以就是活动的 啊， 他后跟那个地方是可以活动的啊。那你还有运动员的器械、他使用的器械，你像那个像我们上学那会儿那个撑杆跳，最早是我看到的时候是竹子的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是那个尼龙杆、现在那个撑杆跳的杆子可能是更高级了，而且呢它是可以根据运动员的身体的条件选择不同的磅数， 对， 这样的话呢它有 那个弹性更正好是适合他的， 就是科技化以及人性化都更好的去服务运动员了嘛。 对，可能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像这个场馆的建设的问题， 嗯， 还有电视转播的问题， 对， 你像这些呢都是这个高科技呢在用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以及呢它背后在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的地方。 对，刚才听杨老师在说这个科技在运动竞赛当中这个器械的影响啊，其实我就想到了我们大家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打羽毛球。 对 啊，就是我小时候啊和家人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羽毛球拍是拍子和网是分开的，我小时候那个就是属于木头的， 对， 而且是已经都穿好线了， 对， 就直接这样去使用的。等我慢慢长大之后才发觉原来羽毛球拍和网子是分开的，而且它和撑杆跳的那个杆有一定相同性质，就是它也是会分不同的磅数，我们的那个线呀、啊、还有拍子呀、啊、根据运动员你自身的这个特点， 对， 给你找到最合适于你发挥的这个球拍。而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拍子对于运动员的发挥 至关重要。 对啊、嗯，又或者说像我们之前看咱们国家优秀的羽毛球选手林丹、 嗯、 那他打比赛的那个球拍就会被很多的羽毛球爱好者去追捧。 对 啊，在他们这个日常的打羽毛球过程当中，我在身边因为后来也和一些朋友一起打羽毛球嘛、嗯、就发觉哎呀，他们谁要能得到一把这个林丹使用的这个球拍的话 啊， 就觉得太高兴了。 那是， 所以就是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对于竞技运动员的影响已经潜移默化的渗透到了我们这个健身爱好者的日常生活。 对， 就像我们对于这个运动我们也非常痴迷，但是虽然我们到不了林丹那种专业的程度，但是我们也想在装备上去体验一下 对 林丹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说依然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科技元素啊，在竞技体育当中的各种呈现最终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影响， 嗯， 就像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角度， 对， 是一方面，还有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的很多其他方面啊，都能够看得出来转化吧，或者说是叫渗透吧， 对， 真的会有很多的体现。 没错，我觉得孟云你刚才讲这个呢，一方面呢是名人效应，其实这个名人效应呢不仅在体育界文艺界也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能够走到名人的这个层面呢他一定是不简单的。除了你像这个运动员，像刚才您讲到的林丹，他有羽毛球的这种运动员的身体素质运动素养，同时呢他还使用了这个羽毛球拍子，而且这个羽毛球拍子呢在他比赛当中呢是他比赛的一个工具。 对 啊， 对， 那他这个工具呢一定是最好的，否则的话你再优秀的人你的工具不好你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想呢，这就是刚才孟云你讲到的这个，有那么多的体育的爱好者希望有一个林丹的球拍，甚至他后面的一个品牌的球拍，其实这背后就意味着呢它是有科技的含量在里头。 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像刚才你也讲到，其实很专业的就羽毛球拍呢，它在缠这个弦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磅数的。 对， 而这个磅数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技术的进展的情况呢做出调整的。 对，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你穿一个优秀运动员的鞋，或者说你拿到一个你不一定就能达到那水平，但是它可以作为我的一个精神的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而且我又想到一点、嗯、这其实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来说啊， 对 这种影响 它是一种激励， 对更深远的。 对 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成人来说呢，可能我们是有刚才这种想法，就觉得我也想去感受一下啊，他拿这个球拍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说什么样的感觉啊，能不能也打出偶尔那么一记精彩的这个扣杀呀。 对， 但是对于很多的青少年来说，那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影响啊，他会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榜样， 对，激励着他也像这样的优秀的运动员去努力， 对、 哎、让自己可以有朝一日有这种好的表现。而且这种好的表现其实不仅仅体现在他参与的这些体育运动当中， 他作为人来讲， 对，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嗯、在他的学习当中都会有体现。 没错， 所以说这个虽然好像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个科技的影响好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但实际上就是科技让这个运动员成为了 成就了他嘛， 对，成为了这个佼佼者、成为了我们万众瞩目的这个巨星， 对， 同时也会影响着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向他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啊。 没错， 杨老师还提到过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场馆的建设当中啊，科技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其实我们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强的感觉了。 没错， 我们的国家体育场， 对 啊，以及水立方， 对， 其实在2022年北京奥运会当中，他们依然会承担着这个比赛的工作， 对， 只不过他们都要做一个华丽的转身了， 对， 以及我们也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又修建了一些其他相应的场馆， 对 啊，这些其实再次能够体现出科技的影响啊。对， 其实这方面呢，我想呢，一方面给我们观众来讲提供了最舒适的最清晰的运动的这种镜头和体验，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场馆呢，它还为运动员创造好的成绩呢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对 啊，你比如说在冬奥会来讲呢，我们现在说到比较多的呢就是那个冰丝带、冰丝带呢它这个场馆我看了一下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面积呢大概是20000平方米，而且呢没有任何的立柱来支撑， 哇 啊，然后呢它的那个场地呢大概呢有1.4万平方米啊，相当于一个田径场。因为在这个里头呢它要进行速滑。 嗯， 速滑呢就相当于咱们田径的400米那个场地似的。但是它一组是2个运动员、啊。而且呢它这个场地里头呢它可以就是它可以满足呢你比如说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项目的这个在这个竞赛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呢它可以呢同时满足呢3500人，比如说去做健身活动的时候呢在这个场地上进行这个运动 啊，就是说已经考虑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 对 怎么更好的去利用它了， 对 啊， 而且呢它这个场馆的管理呢也是我们把它叫做智慧化的场馆， 嗯， 所以你从刷脸进去，包括它对这个、 啊 这个光线的控制，还有它的那个冰面的那个控制啊，还有呢就是相应的一些呢比如说消防的控制等等的，它完全都是智能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进步，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在2022冬奥会的这个筹办的过程当中，它不单纯是一个运动竞赛的问题，它还考虑到全民健身场馆赛后的利用的问题， 对 啊，那你像这是一个新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水立方， 嗯， 在2022冬奥会的时候呢，人们给它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冰立方， 是的、 啊。那么这个水立方和冰立方呢，其实这里头呢，我看他介绍这个冬奥会这个场馆的时候呢，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在水立方当中，在冬奥会的时候呢，它举办的项目呢是冰壶， 嗯。 那么冰壶的这个场地呢它在铺设的过程当中，包括它的冰面的铺设的过程当中呢，它要求的技术水平是特别高的，而且它那个冰面是带有一定的弧度的啊，而且冰面的那个硬度呢也是有具体的要求的。第二个呢就是水立方和冰立方呢它是可以转换的， 嗯， 那这种转换的技术上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难度的，所以你看这个背后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科技的含量在支撑着。 对。 要不然的话呢，那怎么就能够把水立方去掉变成冰立方呢？所以你看它就是把这个场馆就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把它改建。改建的同时呢让它效益最大化。 对。 所以这也是体现了咱们国家节俭办奥运。 办奥运。 和节俭办冬奥会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可能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张家口 啊，对这个京张高铁、啊 那个、京张高铁， 对， 还有呢在那个张家口的还有赛区的，我看它规划的有无人的智能汽车， 嗯 啊，然后呢你可以刷脸啊，所以你看这些都是一些高科技的这个应用，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种 VR 的技术， 嗯， 因为在冬奥会当中呢，第一呢，它的运动员的规模不像夏奥会那么多，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冬奥会的一些赛场，你比如说在张家口，基本上是雪上，雪上大部分是在室外，而且它的这个距离呢，相对呢就是5公里、10公里甚至更长的距离，所以如果从观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不可能全方位的去看这个比赛的全过程。啊，还有呢，就像刚才孟莹讲到的，比如说像那个雪车、雪橇啊，从高山有一定的弯道滑行下来，速度有100多公里的速度，所以你如果用肉眼去看的话呢，第一呢你看不清楚，啊，第二个呢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能够看到整体的这个比赛，所以你看他用这种 VR 技术呢，就把这个赛事的电视转播呢，让它的这个功能呢最大化。其实就是对于观众来讲，那么身临其境的感觉呢是最大化。 对 啊，所以你像这些呢，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科技含量的因素，包括喝水的问题，就直接饮用水的问题啊。你像这些呢，它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给予了极大的这个投入。还有比如说像刚才孟莹提到五棵松的这个体育馆啊， 嗯， 那你像这个五棵松体育馆呢是篮球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冰球啊，所以你像它这个篮球和冰球这两种比赛呢，它这个场地呢在6小时的这个时间内呢就可以做相互的转换，那你像这个背后呢都是有很大的这个科技含量。那再比如说你像那个在张家口那个跳台叫雪如意， 嗯， 啊，那你像雪如意的话呢，实际上它在这个跳台设计的过程当中呢，像以往的冬奥会的这个跳台呢，它往往是单纯的利用了自然山体的这个形状和景观，那你像它这个雪如意呢，它是用人工的制造了一个雪如意的这么一个骨架， 嗯， 然后呢他又利用了山体两侧的这个山的这个存在，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跳台滑雪的运动员呢，在他滑行的过程当中呢，受到风的影响的因素呢降得比较低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利于这个运动员呢，在他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他滑行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对， 啊， 阻力变小了， 对，然后呢去观察它的这个效果呢也可以达到一个最大值。所以你看冬奥会里头有好多这些科技含量的元素，不仅是在场馆，还有包括场馆内的方方面面的设施，除了有科技的因素，也体现了咱们国家中国人的智慧， 嗯，对， 还有节俭办奥运的智慧， 嗯， 还有绿色办奥运的智慧在里头。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听严老师和大家去介绍这些的时候啊，一方面呢，我们是感受到了在竞技体育当中啊，这个科技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因为严老师今天着重是打我们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的这些场馆啊，甚至是说我们的一些项目，给大家去举例，让我们就更加期待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去感受一下科技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些影响，给我们这些观赛的普通老百姓带来的这种不同的体验，当然还有就是给这样一届盛会带来的更加长远的意义，所以我们都可以去一起期待。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